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童音第92集。国内的电影节红毯，一侧大多是广告版，另一侧是记者的镜头。这样在新闻图片中，广告版上众多赞助商的 logo 便会出现在各大明星的身后。万里龙沙剧组照例走到红毯中央站定，面朝记者，方便摄影师们进行一波非常集中的拍摄。摆姿势时，何修义见明磊微微有点驼背，便随手拍了一下明磊的肩。别老弓着腰啊，挺直，不然照片出来肯定很难看。明磊有1米9，比左然还要高2到3厘米，总是鹤立鸡群，所以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弓腰。何修义是在对右侧明磊说话，谁知左侧的左然却突然顿了一下，偏头望向了何修义。何修义终于反应了过来，刚才他叫明磊别老弓着腰啊，然而因为现场声音比较嘈杂，他又是在对右边明磊说话，左然没有完全听清，只抓住了老公两字，还以为是老公，觉得何修义是有事叫自己呢，根本没有细想就答应了一声。何修义简直要晕，他想，谁他妈的会在走红毯的时候，在广告版中间，在其他演员在场时，在几百个镜头前面叫你老公啊。何修义轻轻摇摇头表示没事，便专心地看前面，露出微笑。以往这种场合他都是假笑的，可是今天何修义却觉得嘴角控制不住地一直往上撩。左然一向冷静，偶尔犯糊涂时还有一点可爱。接下来的几天，电影节有许多活动，比如动画电影交流会、老电影拷贝修复成果展览会、日韩电影放映活动、青年导演扶持项目宣讲、几个电影论坛、酒会，还有什么跨界之夜等等东西。何修义陪左然参加了些论坛、酒会，还强忍着不适出席了跨界之夜。跨界之夜，说白了，就是供电影人寻找投资用的。许多小的制片、导演针对项目进行路演，内容大多十分恶俗。闭幕式颁奖典礼如期而至，万里龙沙剧组再度亮相红毯。这次左然与何修义换上了正式的西装，迈着步子拾阶而上，一前一后走进会场。大厅可谓是金碧辉煌，足有1000平，观众席分3层，第一层有30排，左然与何修义等人被安排在了第3排的中间。参加闭幕式的全都是有可能拿到奖项的人，再没有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网络红人或者是不入流的小明星，何修义叫得出名字的人比例大大提高了。没等落座，便有很多认识的人过来寒暄。左然一向对他人不感兴趣，片子执行导演是一个美国佬，执行制片老婆要生二胎没有来，因此何修义几个人承担了主要对话人物。何修义并不健谈，叨叨了半个小时，脸都要笑僵了。闭幕式颁奖典礼才终于开始，观众席上刹那间寂静无声，仿佛春日雨水渗入黑色土地，无声地灌溉着与新生的滋养。每个人都希望最终得以破土而出的是自己。何修义坐得端正，态度还算淡然，他总觉得左然比他自己更想拿到那个影帝。第一个小时，组委会都在颁发那些对于他们而言无关紧要却被另一些人所期待的奖，比如什么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动画片奖。随着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奖项终于来到了当晚的重头戏，最佳男主、女主。何修义忽然紧张了，他终于意识到他还是在期待着的，他需要一个奖。何修义的眼前忽然闪过了许多场景，左然对他说， 永远不要试图强迫自己变成情感丰富的人， 伟大的演员之所以令人尊敬，是因为他们有勇气保持自我。我迷恋的便是你的风格，带有何修义特点的东西，别的我都不要。 从那一刻起，他变得自信了，他不再想要将自己变成角色，而是真正的感知人物灵魂。祖然叫他大胆分析，并且耐心地等他找到感觉，一遍遍假设齐建飞的表情动作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致，终于使齐建飞从剧本中跳出来。祖然陪何修义练习语言基本功，令他能将台词讲得更有魅力。祖然等等等等，何修义真正进步了很多，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因此他希望这一点可以得到承认。何修义希望能有某一个奖杯直白地告诉他，何修义，因为有了佐然，你不再是时间之旅峥嵘时候的你了，也不再是当初参演家族时候的你了，你已经蜕变成更好的何修义，你并没有辜负佐然做的一切。何修义想将自己的成长具象化，通过一个个符号记录一点一滴，总有那么一天，二人都会行将就木，过去一切辉煌都将褪去色彩，他们将会忘记当年二人如何日夜分析剧本，如何反复揣摩心理，如何想象动作表情，如何练习自己的发声。然而即使忘记所有，他们只要看见摸到这些奖杯，便能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样在彼此扶持下一点一点进步，片刻不停歇的，他们就像路标一样。而且影帝这个头衔是一名男演员荣誉的最高职，登上影帝就像进入了殿堂。当自己吸引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想不起何修义风格如何，甚至会讲不出何修义演过什么，但是只有想起那些荣誉，人们内心便会涌起尊重，就好像那些传奇般的好莱坞演员一般。何修义心跳的好像擂鼓一样，指尖却是冰凉，他竖起耳朵，张大嘴巴，无声却大口地呼吸场内空气。饶是如此，依然觉得空气粘稠，氧气仿佛总也不够。祖然轻轻地拍拍何修义的手背。台上拿过奥斯卡最佳女主提名的日本演员走上台，风姿婀娜，一身礼服裙显得很美艳动人。他用中文说，五位演员贡献了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表演，这五位演员是……说完，与此同时，五个人的名字一一出现在屏幕上。何修义的名字是在正数第二，在巨幅照片中显得很有神采，而另外四人中还有两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法国，一个来自伊朗。念完五人名字之后，日本女演员将手中的信封打开，拿出卡片看了一看，凑近话筒说了一句，获奖者是……何修义的心尖猛地颤了一下，台子上璀璨光芒简直亮得有些刺目，让人有一丝眩晕感觉。而后他便听到何修义万里龙沙。很奇怪的，真正的尘埃落定之时，何修义的内心反而是平静了。梦幻中的东西翩然走进现实，一个生机勃勃的他戳破了围绕在他身边的气泡。他在两年之前见到影帝佐然，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详述太长，略写太短。两年前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十分神似，然而其实已经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一种对于未来一片迷茫，一种已经收获到了认可。曾经因为不安动摇而干枯龟裂的土壤，如今已是中年芳菲。虽然这只是一个国内重要奖项，然而却是自己首个影帝头衔，真好。何修一想，第一个路标刻下了，这个说明在佐然努力下，何修义真正成长了，而这还远不是结束。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